按照北京市蓝天保卫战2018年行动计划的要求，今年北京将低排放区由六环路内扩展到了全市城，促进国三重型柴油车加快淘汰，完善超标重型柴油车执法闭环管理，从严查处超标车辆，严格执行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，全面落实公安处罚、环保检测执法模式，全年完成了130万辆次的重型柴油车的路检。